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女士们先生们，中午好，欢迎您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北京前往我爱我的国节目现场的超级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宇维，本次航班的飞行距离为982千米，飞行高度为927千米，预计空中飞行时间1小时。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请您找到最舒适的姿势，系好安全带，放下座椅靠背和小桌板。我们的坐标是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一直播活力982，请您在整个航程中使用手提电话、电脑、Pad 和音频接收机等电子设备与我们随时联络。再次感谢您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保护绿色星球，我们绿色飞翔。国航带您亲近更美丽的宇宙和自然。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由北京青年广播和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为您全力打造的一款益智类答题节目我爱我的国，我是主持人宇维。那么今天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搭档呢，是来自苏尼特右旗文化局的余泽全余老师，请余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宇维好。 余老师也是第一次来到电台做节目， 是吧。嗯，然后感觉怎么样？ 很新奇。 很新奇。 对。 嗯，会不会有一点紧张？ 会有点小紧张。 没关系，其实今天呢，于老师是作为苏尼特右旗的一个非常权威的专家来这里，给我们三位选手以及在视频直播端和音频直播端收听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们来讲解一下关于苏尼特的一些东西、一些内容。那接下来呢，就要给大家介绍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三位选手。首先呢，来看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他。 我叫尹阳宇，来自辽宁大连，现在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我的家乡大连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那里我最喜欢的景点是圣亚海洋世界里的一条长长的海底隧道，那里可以让你仿佛置身于海底的世界。大连还有很多的美食，我最喜欢的就是大连的海鲜了。当然如果有小伙伴动心想要来大连玩的话，我现在当然是非常不推荐的了，因为大连现在真的非常的冷，欢迎小伙伴们夏天的时候来玩。10月24号中午12点，我爱我的国，让我们拼出智慧赢取机票。 好，那我们的第一位小伙伴就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尹良宇，良宇可以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叫尹良宇，来自辽宁大连。 哎，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一名大几的学生吗？ 大二了。 现在大二了。那接下来要给大家的介绍的是我们场上唯一一位女选手，叫做徐瑞佳。首先来看一下她的视频。 我叫徐瑞佳，现在就读于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是一名大三的学生。我的家乡是新疆，新疆不仅山美水美，还有很多美食，欢迎大家来新疆做客。10月24日中午12点，我爱我的国，让我们拼出智慧赢取机票。 第二位选手呢，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徐瑞佳同学。瑞佳是来自新疆是吧？ 是的。 新疆的话离北京大概有多少公里呢？ 每次坐火车都要坐31个小时，也就相当于3000多公里。 有没有坐飞机从北京到过新疆呢？ 有坐过几次，然后有，而且还有一次正好是坐的是国航。 如果今天你要拿到了国航的拿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名的话，那国航的一折候补机票就可以无限次的使用了，你要加油。 好。 好，那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三位选手叫做孔金华，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视频。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孔金华，现在就读印度尼西亚语专业，今年大二。我的家乡是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是位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之处，又名凤城。相传远古时代曾经有凤凰落于此地，同时也是一代帝王刘邦的故乡。10月24日中午12点，我爱我的国，让我们拼出智慧，赢取机票。 好，在这里呢也是欢迎孔金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答题啊。金华呢，他其实在我联系他的时候跟我说，他之前看过好多次我们的视频直播了，然后前两期都是七七不落的在看，是吧？ 是的，尤其是上一期上海站的时候，而且我还就是在直播的时候互动答题来着， 跟大家一起互动答题。 对， 那你有没有答对？然后后台有没有工作人员给你发那个机票的 优惠券？对，我答对了，就答对了一道题，然后我发那个截图过去，然后他就给我发了那个2张优惠券。 是的，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在整个节目的进行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中间菜单栏的一起爱国进入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答题，同时呢还可以用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同步在线答题和我们一起互动。如果您答对了题的话，就记得一定要把您答对题的这个截图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后台，就会有选手就会有工作人员来跟您这个发送这个国航的优惠券。那话不多说，我们首先来答题吧，进入我们节目的主题。首先来关注一下第一环节的这个规则是什么，我们来请工作人员给我们把第一环节的规则来解释一下。第一环节呢是叫做冲上云霄，那这个环节呢是一个必答题的环节，三位选手要听清楚啊，是一个必答题的环节。这个环节呢是有很多道选择题，我们所有的题都是选择题。那在答题的开始之前呢，我想问一下三位选手，你们觉得今天的题，因为是苏尼特嘛，之前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 没有。 我也没有听说过。 好直接。 没有，而且我知道要是苏尼特这个地方的时候，还问了一下我们班那个内蒙的同学，然后他就告诉我，他只知道苏尼特的羊肉串很好吃。 苏尼特的羊肉串很好吃，我觉得这里可以于老师可以给我们说一下苏尼特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苏尼特这个具体的方位呢，就是在正北的偏东一点，我们中国的，它有自己的边境线嘛。然后它是一个以这个畜牧业为主的一个旗。它主要是少数民族，主要是蒙古族，但是也会有其他的，比如说汉族呀、维族呀、回族呀也会有，但是主要还是以这个蒙古族和汉族聚集的这样一个地方。羊肉好吃那是肯定的，因为苏尼特有旗的羊肉在元代以及清代呢都作为皇家贡品，一直是进贡给皇帝吃的。他是有口福的人啊。 所以其实在一开始知道苏尼特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作为，因为我也是内蒙人嘛，我作为一个内蒙人，我都想着我还没有听过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那今天有一些今天呢也是有一些有一些小的知识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回来我们进入我们的答题环节。 女士们先生们中午好，欢迎您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北京前往我爱我的国节目现场的超级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宇维。本次航班的飞行距离为982千米，飞行高度为927千米，预计空中飞行时间1小时。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请您找到最舒适的姿势，系好安全带，放下座椅靠背和小桌板。我们的坐标是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一直播活力982，请您在整个航程中使用手提电话、电脑、Pad 和音频接收机等电子设备与我们随时联络。再次感谢您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保护绿色星球，我们绿色飞翔，国航带您亲近更美丽的宇宙和自然。 好的， 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回来我们的答题环节。首先进入的第一环节呢叫做冲上云霄，这个环节呢是这样，必答题啊，刚才已经说过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选手的，可以看一下桌面上有四张卡片，分别是 ABCD 的四个选项。那接下来呢我要念题，然后三位要认真听题，听完之后要把你们认为是正确的答案，然后同时亮给我们的摄像机，好不好？首先来听第一题，苏尼特右旗的边境线长度是多少公里呢？ A 18.15 公里， B 90.45 公里。来，三位选手思考一下，十秒钟的倒计时，准备。十秒倒计时结束了，三位选手可以开始，请亮题板。三位选手同时选择了 A， 我们请于老师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A， 大家都答对了。 大家都答对了，可以介绍一下它的边境线长度是 18.15公里。B 呢是当时他没有划出去二连浩特的时候的边境长度 啊，就是原来的苏尼特右旗和二连浩特是连在一起， 对，他们的地缘关系包括部落关系都是一起的。二连浩特就是俄人浩特，就是一个异音嘛。我们有俄人诺尔公社，二连在俄人诺尔公社的一部分吧。后来呢因为它也是一个边境城市嘛，就把它单独列出来，现在成为一个准地级市了。 所以这也是苏尼特右旗边境线的长度是18.15公里。刚想说公里，恭喜三位选手同时答对，给自己加上两分。好，在翻牌子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道题。苏尼特右旗历史以来作为草原上的重要交通节点，请问它是哪一年通的火车呢？ A 1957年， B 1980年。倒计时开始。好，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呢，我们的三位选手请亮题板，又同时选择了 A。看来三位选手的这个功课做得不错啊。那请我们的于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苏尼特右旗呢虽然比较偏远嘛，在我们中国的北方，但是呢它的交通还是比较便利的。在57年的时候就已经通火车了，而且呢不光有火车，这个国道省道交叉的这个通过我们苏尼特右旗，而且呢我们距这个二连的这个国际机场呢也只有80公里左右。所以我们的地方总体来说交通还是比较发达比较便利的。 所以如果说现在想要去苏尼特右旗的话，是先要坐飞机到二连浩特，然后再通过这个车的方式再到。 二连浩特距我们孙特旗100公里多一点呢，就非常近。然后大家也可以搭乘火车，搭乘那个班车都可以。 如果是火车从北京到苏尼特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火车要长一些，因为火车要在济宁 要很多地方经济， 对，要在济宁要中转一下。就以前是可以直接去的，现在但是要可能要在济宁要中转一下。我们那个火车的那个铁路线叫吉二线嘛。济宁二连。而且呢就这个有一个大国际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它是从这个北京到乌兰巴托的这个国际列车呢也会呢从北京开往这个二连浩特。 好，这也是去我们这个苏尼特的两种好几种这个方式。 对， 大家如果想要去看完我们节目，想要去苏尼特去游览观赏一下的话呢，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 自驾游也不太远， 自驾游也不远， 我们直线距离到北京才500多公里。 那这么说来的话，我觉得如果是有很多经验的这些驴友们朋友们，自驾游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对， 好了，那我们说完第二道题之后，我们三位选手我相信已经把自己的题板，怎么不想着自己给自己加分呢？来给自己加上两分。好，现在目前场上比分是4-4。接下来请听第三题，苏尼特右旗与北京市相比占地面积谁大呢？哇，这道题我觉得有一点难度了。来，倒计时开始。好的，来， 三位选手请亮题板，同时选择了 B。 我想知道为什么你们三个的答案都这么一致。梁宇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为什么选择 B 吗？ 就是我在查这个地方的时候， 嗯， 就它有那个面积， 嗯， 然后是就是我是知道它一定会比北京大的。 嗯，我还以为你们是觉得像这种题问出来就一定是一定不是北京，一定是像苏尼特这样的地方，是吧？好，那恭喜三位选手同时答对。于老师要给自己加分哦。于老师可以给自己给大家简介一下这个苏尼特它的占地面积大概是有多少呢？ 它有2.23万平方公里。 那北京的占地面积 1.6万。 哦，大这么多，5000多。 对， 大5000多。 它是级别呢，只相当于北京的一个县嘛。 嗯。 啊，级和县是平级的嘛。 对。 但是它的面积要大很多，而且呢，虽然我们的面积很大，但是我们的人口很少。 地广人稀。 是我们只有7万人口。 嗯。 哈，那就跟北京差很多了。 那肯定不会出现堵车的情况。 对对对对，绝对没有堵车的现象。嗯、 那其实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大屏幕上 LED 大屏幕上出现的这张照片呢，也是苏尼特右旗的其中的一个地方的景点。刘老师，您知道这是哪儿吗？ 对，这个在额尔诺尔那边一个叫脑木根山的一个，我们俗称叫大红山。 嗯， 它是一个平顶状的红山。 嗯， 它其实也属于丹霞地貌的一种。 嗯， 它是表面被那个岩壳被这个风蚀呀、剥离啊，形成的这样一个平台状的台状山。 嗯， 这个从照片大家能看到非常非常壮美。 是的，非常美。 而且这个附近有一个脑木根的一个敖包。 嗯， 就是我们两个旗嘛。 嗯， 大家一起来祭祀这个敖包，持续了将近300年。 哦， 啊，这个地貌在这个四子王旗那一段好像已经申请为国家级的地质公园了。 嗯， 啊， 我觉得那我们苏尼特也可以在以后的日子里申请一下国家级的这个地质公园。 对对对对对， 来相比较一下。那第三题也已经答完了，三位选手也同时答对，给自己加分了吗？加了吧。 加了。 哎，好，接下来请听第四题，苏尼特右旗正式建旗设置于哪一年呢？ A 1949年， B 1642年，请准备。好的，三位选手请同时亮题板，你们的选择是 B 1642年。1642年，1949年我们都知道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时间嘛。1642年是苏尼特建旗的一年，这很早了，早了300年。 对对对， 嗯， 他这个蒙旗制是在清朝， 嗯， 清朝设置的，当时是这样的，1636年清朝这个建国嘛， 嗯， 然后呢，当时苏尼特部，因为他们这个游牧民族，他是在外蒙喀尔喀布这个部分，他为了响应这个国家统一的国家号召呢， 嗯， 所以呢他就迁徙回来， 嗯， 然后这个当时呢这个清政府呢把他正式设旗建制在那个地方， 嗯， 而且呢给了一个特别高的一个封的一个爵位，就是我们苏尼特右旗就封了一个扎萨克郡王。 嗯 啊，所以呢是1642年正式的设旗建设。 是的， 这样的功课做得很好。 嗯，比中国的这个建国早了300多年。 对， 哎，三位选手也要同时给自己加上2分，这个比分是不相上下啊，齐平三个人。接下来请听第5题，我觉得这道题有一点难了，三位也要这个好好想一想啊。国航空客 A350-900型客机在2018年10月15日正式直飞首条国际航线。那么，请问这条航线为哪里到哪里呢 ？A. 北京到米兰航线 ，B. 北京到巴黎航线 ，C. 北京到伦敦航线 ，D. 北京到斯德哥尔摩航线。请在倒计时结束后开始答题。倒计时结束，请三位选手亮题板。这道题，哎，终于出现差异了。我们看，孔金华选了 A， 瑞佳选了 C， 梁宇选了 D。嗯，这道题，我想问一下，瑞佳为什么要选择 C 呢？ 我就懵的， 懵了。 嗯。 懵，然后就懵了个 C。 对， 那金华呢？你为什么选？ 也是懵的， 也是懵的。那相信梁宇也是懵的了。 就我认为 A、B、C 三个地方都属于比较大的城市， 嗯， 我觉得，因为它那个航线是 才见不久，我觉得会是我不太熟悉的斯德哥的那个 斯德哥尔摩航线。哎，那正确答案恰恰就是你不是你想的那样。正确答案是 A 米兰，北京到米兰航线。那我们在这里也恭喜孔金华回答正确，给自己加上两分。我们的答题的节奏要加快了啊，接下来是一道视频题，我们先来看一下视频吧。好，这个视频题结束之后，我们要来念一下这个题面啊。在水草旺盛的年限，苏利特羊一次剪两次毛，勤劳手巧的蒙古族牧民将其制作为保暖御寒的毡子。那么请问制作毡子的羊毛是什么羊的羊毛呢？ A 羔羊毛， B 成年羊的羊毛。来，到底是，请开始。我看已经有选手已经亮出题板了，那不如我们就直接选择吧。来，三位同时请亮题板。选择了羔羊毛，那就是恭喜吧，恭喜三位回答正确。我们的于老师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羔羊毛。 大家对这个蒙古族的这个生活方式还比较了解的，是羔毛。羔毛的那个首先柔软，然后纤维细，做出来的东西呢又这个舒适呢又保暖，所以是。 是羔羊毛，所以恭喜三位选手回答正确，给自己加上两分。那接下来请看第七题。苏尼特右旗部落婚礼非常的隆重，结婚当天准备全羊的手把肉，请问胸叉肉是给谁吃的呢？ A 新郎， B 新娘。三位选手考虑一下，我们这样把这个思考的时间缩短一下啊，缩短一下，三秒倒计时，请准备，三二一，请亮题板。三位选手同时选择了 B， 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因为觉得新郎在这个时候娶媳妇儿不配吃这么好吃的东西，是吧？你们怎么想的？亮一怎么想的？ 就感觉应该是给新娘吃， 就感觉是给新娘吃的。 觉得比较丰盛的东西，在结婚的时候觉得会比较隆重一点的东西会给新娘。 蒙古族还是比较这个保护妇女，应该是给他们吃这个胸腔肉的。 那我们这个时候这道题正确答案就是 B， 我们的三位选手都回答正确了。接下来请看第八题。有一句很出名的这个诗句啊，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诗句为我们描绘出内蒙古大草原辽阔无边、壮丽富饶、牛羊肥壮的全景图。那么请问国航飞往内蒙古自治区的通航点有多少个呢？ A 十个， B 八个， C 十一个， D 十五个。来，想一下，我觉得这道题对于选手而言可能也确实比较难，如果他们对内蒙的全部不是那么熟悉的话，可能对苏尼特右旗这一个地方熟悉也并不是很了解。 对， 来，三位选手请亮题板。同时选择了 C， 我的天，你们这个功课做的是真的很不错啊。我们的国航由内蒙古飞往不是由北京飞往内蒙古的这个通航点有总共有十一个，分别是呼和浩特、包头、海拉尔、乌兰浩特、巴彦淖尔、鄂尔多斯、通辽、赤峰、锡林浩特、乌海和乌兰察布，总共十一个。也恭喜三位选手回答正确。接下来是第九题，来，请准备。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成立六十周年之际，乌兰牧旗的队员们给习总书记写信汇报工作。那习总书记在什么时间给乌兰牧旗的队员们回信呢 ？A. 2017年的11月21号 ，B. 2017年的10月1号。这个需要考虑一下啊。来，请准备，三、二、一，请亮题板。三位选手同时选择了 A， 你们是商量好的不？能不能有点差异？那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也是 A， 2017年的11月21号。乌兰牧旗在内蒙古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团队了。 对对对，他就是以这个短小精悍，著称的。然后是他是队员是一专多能，一个人要可能化妆呀， 包括舞蹈呀、唱歌，他一个人要会很多种，他比较艰苦的。当时呢，给总书记写信的时候呢，没想到总书记那么快就回信了，大家都非常 非 常 的 感动。 是的。那在总书记给这个乌兰牧齐的队员们回信的时间呢，是2017年11月21号。接下来请听第十题。习总书记于哪一年在苏尼特右旗境内的朱日和军事训练基地进行的阅兵呢？这个如果大家看新闻的话一定会知道的。来，请准备。好，请回答。 B， 我觉得三位都是 有备而来。 是，就你们能，哎呀算了，我不说了。正确答案是 B， 也就不用回答了。去年刚刚这个进行了朱日和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演练，也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 世界都知道了。 对，世界都知道了。然后我们的国家的各个媒体都在报道这件事情。好，接下来是一道视频题，我们先。哎，刚刚视频当中出现了很多这个好吃的东西，到这个点儿总会有一些好吃的东西会出现的。这个奶豆腐，蒙古语称胡乳达，是蒙古族牧民家中常见的奶食品，味道有酸的，有微甜的，有微酸的啊，乳香浓郁。那么请问制作奶豆腐需要几道工序？哇，这个就比较难了，二选一，来，请准备。请回答。 AAB， 哎，这道题出现差错了，出现差别了。正确答案是 A， 需要6道工序。我觉得这种50%的可能性就几会就 对，这仅仅是蒙古的老额吉才能知道。一般人不太清楚。 就是大家就肯定都是懵的了。 对。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12题。下面哪一首是苏尼特右旗的传统民歌呢？ A 老骥快马， B 小黄马。哎，这两首歌，准备。请回答。选择了 BAA。下面哪一首是苏尼特右旗的传统民歌呢？是 A 老骥快马。恭喜我们的梁宇和瑞佳给自己加上2分。我觉得在这上半个时间段的这些必答题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三位选手的这个表现还是都很不错的，都很不错的。他们的这个对于这一期苏尼特的准备都很充分。那我们看一下现在场上的比分是22-22，梁宇略差2分，要加油喽。我刚刚听到了这个老骥快马和小黄马是苏尼特右旗的传统民歌。那我们 不是老骥快马是 老骥快马是。那于老师可不可以给大家现场唱？那么 这个还真唱不了，因为这个是要求这个，它是一个这个歌比较是民族的这个蒙语唱。这个我还真是来不了。但是就是小黄马是传唱度比较高的，就不光是苏尼特右旗。很多这个蒙古族都会唱，但是老骥快马呢是我们当地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民歌。 那既然唱不了的话，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我们一会儿回来接着答题。 本节目由中国国际航空特约播出。你知道吗，董九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1258元首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九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九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九125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嘘，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历时三个月，连续十二期，我爱我的国中航建校园公益活动知识竞赛正在直播中，邀约青春靓丽的高校大学生，跟随国航十二条美丽航线，走进每个人那颗最赤诚的灵魂，在线答题，绽放自我，不负青春。文学大师、学者大咖现场点评。国航将为获胜学生提供一学年一折候补机票，飞往你想要去的地方，亲身感受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我有我的样，公益带着你飞翔。我爱我的国，国航彰显社会责任。 女士们、先生们，中午好，欢迎您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北京前往我爱我的国节目现场的超级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宇维。本次航班的飞行距离为982千米，飞行高度为927千米，预计空中飞行时间1小时。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请您找到最舒适的姿势，系好安全带，放下座椅靠背和小桌板。我们的坐标是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一直播活力982。请您在整个航程中使用手提电话、电脑、Pad 和音频接收机等电子设备与我们随时联络。再次感谢您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保护绿色星球，我们绿色飞翔。国航带您亲近更美丽的宇宙和自然。 好的，欢迎大家在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答题。我爱我的国今天的主题呢是苏尼特右旗，我们也请来了我们苏尼特右旗的文化局的对吧， 对 文化局的余泽泉余老师，来欢迎余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嗯，同时也再次欢迎我们的三位选手。那到了这个环节就是给我们场外的选手送福利的环节了，我们场外选手已经连线，已经准备好了，请我们来导播把画面转到我们场外选手的这边。好，场外选手呢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宋亚轩同学，对吧？宋亚轩同学可以给大家打个招呼。嗯 ，Hello， 大家好。他说 Hello 大家好，但是目前也听不到，来再给大家说一下 Hello 大家好。 嗯， 哎， 听得到。好，亚轩呢，这个环节呢是场外幸运题的一个环节，如果这个时候你答对了的话，那你就有机会获得场外的一折机票。你准备好答题了吗？ 嗯，准备好了。 好的，那请听题。敖包的等级有三种，分别为楚古拉干敖包、和硕敖包、苏木敖包，那请按等级高低来排序。听好啊，楚古拉干敖包、和硕敖包和苏木敖包，等级的高低来排序。 哦，这三个敖包，我觉得那个楚古拉干敖包等级是最高的。 嗯。 然后其次是那个和硕敖包，然后再其次是苏木敖包。 嗯嗯，你为什么会这样选择呢？ 啊，因为之前查了一些，就是知道现在的主题是那个苏尼特嘛，就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然后知道那个朱古拉干敖包是一个就是蒙级的敖包，然后和硕是一个旗级的敖包，然后苏木敖包它是一个松木级敖包。 哦， 相当于中国那个省县村的那种 省市县的一个等级是吧？ 嗯，对对对。 哇，那 倒也不是，应该是就是相当于地级市， 嗯， 然后县级市，然后乡， 啊、 嗯，这样的一个 等级。 对对 对, 对。 那我们这位选手回答正确， 非常高，高手啊， 高手非常高。那我们也是在这里恭喜，亚轩回答正确，你可以获得国航提供的一折学生的候补机票，无限次的，对，恭喜你。嗯，那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拜拜。 嗯，好，拜拜。 嗯。你们仨羡慕吗？ 羡慕。 所以不管羡慕不羡慕，我们接下来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答题啊。接下来要进行的是飞跃迷雾抢答题的环节了。准备好啊，我要给你们说一下规则。这个规则呢是这样的，我在念完题目并宣布三二一开始，你们再开始抢答。你们抢到了的话，这个桌上的这个抢答器就会变成绿色，如果提前了就会犯规变成红色。答对的话给自己加五分，答错的话给其他的对手加两分，不是加一分，明白了吗？规则说清楚了哈。那我们首先来听第一题。第一题，苏尼特右旗旗敖包祭祀于每年的哪一天举行呢？请 准备 二一开始。 一号台抢答成功。 一号台抢答成功。 嗯， 你们看一下那个抢答器上。对，好，那就是瑞佳来。 我选择 B。 一，听，一号是我看。 他的亮， 那就是瑞佳的亮了，瑞佳抢到了。来，请瑞佳回答一下。 我选择 B。 你选择 B，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实际上是 A。那很遗憾。瑞佳答错了，要给其他的两位选手加上一分。我们以抢答器为准啊。嗯，这个于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那祭敖包是我们蒙古族的一个特别要祭祀的一个东西，它祭长生天。让这个敖包跟长生天沟通呢，祈求风调雨顺。 嗯， 您说那个4月13号，我们那个地方还没绿呢。 啊， 我们那个地方偏冷嘛，就5月13，水草就比较好了，也适合祭祀。 所以4月13那个时候还比较可能比较凉， 对， 荒，对， 对对对， 所以就不太适合祭祀。 对对对， 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农历的5月13。两位选手给自己加分了是吧？好，那接下来请听下一题。下一题呢是一个视频题，我们先来看一下题面吧。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十分的好客，而且呢是以蒙古族尤盛。如果有远方尊贵的客人到来，除了身着盛装载歌载舞迎接，请问蒙古族最传统的舞蹈是哪一种呢？ A 安代舞， B 贝勒歌。我们先来看一下视频吧。好，刚刚视频当中出现的这一小段音乐，如果你们对蒙古族的歌曲相对熟悉的话，应该能答对吧。来，准备好请抢答。别着急啊，我说开始的时候再开始啊。来，3 2 1开始。怎么没有反应了？我们的导播老师快来设置一下这个抢答器为什么没有反应了。 3 2 1 开始。 三号台抢答成功。 哎，金华，你那边抢答成功了。这道题你要选择哪一个呢？ 我选那个安代舞。 你选安代舞。 对， 李老师， 这个题其实我们当时出题的时候也专门给大家设置了一个陷阱。对啊，说是舞蹈嘛，出来一个贝勒歌，但其实贝勒歌反而是最传统的那个，安代舞的是大家认知比较广，传唱度比较高的一个。这是我们设置了一个陷阱。中计了啊。 所以金华答错了，要给其他的两位选手各加一分。那目前场上的比分是23-23，梁宇还差一分。你要加油哦，加油加油。好，接下来是第三题。北京距离内蒙古苏尼特右旗500多公里，坐大巴需要花费近8个小时。如果你赢得了一折的机票大奖，欢迎北京的同学来做客啊。请问从北京出发，乘坐国航的航班飞哪条航线距离苏尼特右旗最近呢？ A 北京飞乌兰察布 ，B 北京飞呼和浩特 ，C 北京到鄂尔多斯，请准备。来，我们的导播老师调整一下这个抢答器， 三二一， 开始。 一号台抢答成功。 嗯，瑞佳抢答成功，请你回答这道题选择什么呢？ 我选乌兰察布 A。 你选择 A 乌兰察布，你是为什么选择乌兰察布呢？ 我记得我查的时候，就是它好像离乌兰察布挺近的。 苏尼特离乌兰察布很近是吧？嗯， 他们是接壤的。 嗯， 孙特有其是锡林郭勒盟的西大门。 嗯， 正好他挨着乌兰察布，现在叫市嘛。 嗯， 所以非常近，非常近， 非常近。所以那想要到从北京到从北京到苏尼特最近的这个国航的航班，就是从北京飞往乌兰察布。 对， 那恭喜瑞佳给自己加上5分。哎，两位其他的两位选手要加油了，不仅要答对，而且还要手快啊。好，接下来请听下一题。苏尼特右旗每年都会举行隆重的四大节庆活动，分别是银色骆驼节、银色骆驼文化节、金色珍珠节、绿色巴彦敖包祭祀、红色乌兰木齐艺术文化节。请问珍珠节的珍珠特指什么呢？ A 奶制品， B 苏尼特羊。考虑一下，3秒钟之后请抢答。导播老师， 三二一，请抢。二号台抢答成功。 是你 啊，我选 B。 你选 B， 苏尼特羊。你为什么选 B？ 就感觉他的羊很出名， 羊很出名。 祭祀的话我觉得会，但是珍珠我真的没联想到什么。 嗯， 这个其实你们应该能想到，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好听的歌叫牛羊好似珍珠撒。 对， 你在高空这个看这个羊的话，确实像一粒的珍珠。 嗯， 而且苏尼特又骑的这个羊呢， 很出名， 它是贡品嘛， 嗯， 珍贵啊，它像珍珠一样珍贵，所以特指是苏尼特的羊。 所以这道题我们也恭喜梁宇回答正确，给自己加上5分。牛羊好似珍珠，珍珠撒。 对， 嗯， 应该是火华老师作词的一首歌。 对，好，接下来是第五题。这道题哎呀也比较难，我觉得大家就蒙一下吧可能。来，苏尼特右旗于哪一年被中国赛马协会评为中国会计之乡呢？ A 2016年， B 2015年。 3 2 1， 开始。 二号台抢答成功。 我选 B。 你选 B， 为什么？ 没有 为什么，就是单纯的蒙一下想选 B 是吧？ 对， 应该是16年， 应该是16年。正确答案是 A， 所以这个时候要给其他的两位选手加上1分喽。刚刚给自己加了5分，现在就要给其他两位选手加1分了。梁宇要加油，我觉得这个时候精华可能差个3-4分没关系，我们后面还有还有抢答题，手快也要答对，好吧？那下一题还是有关于朱日和的题。 对， 朱日和是蒙语的译音，那它翻译成汉语是什么意思呢？想一想。 3 2 1， 抢。 二号台抢答成功。 我选 A。 你选 A， 翻译成汉语是心脏的意思。于老师， 对，那这样，孙院这个朱日和呢是孙特有区的一个镇嘛。 嗯， 他过去呢政治呀、经济呀、文化呀，中心都在那儿，因为当时的这个藩王府在那边设立的，所以它心脏地带。 心脏， 对，叫朱日和。 翻译成心脏。 对， 你像我就知道包头，它是包克图嘛，对，翻译成蒙语的不是，翻译成汉语是有路的地方。 对， 因为包头有很多的路。那苏尼特呢？ 苏尼特这个应该是，它这个名字有好几种解释，但是现在主流的，因为呢，当时这个一个蒙古元代的一个英雄基鲁根巴特， 嗯， 他呢因为屡立战功呢，所以就把一个部落呢封给他，把这个部落就命名为苏尼特。所以他还有别的原因，就别的意音，他就包括昼夜夜很长的意思，包括新闻的意思。就是很多人也有这样的说法，就说因为苏尼特他当时是这个 这个当时的茶叶之路的一个必经之路嘛，所以当时的这个驼队日夜不停地经过苏恩特呀，或者有这样的说法，但是还是主要以基格鲁根巴特这个为准吧。 好，那其实也是给我们大家普及了一下啊，朱瑞和的翻译成汉语是心脏的意思，也恭喜我们的梁宇回答正确，要给自己加分哦， 加了， 哎，好，真自觉。好，接下来是我们抢答题的最后一道了，哎，三位选手要考虑好啊。这道题呢是张库大道经过苏尼特右旗重要的驿站叫什么呢 ？A. 伊林驿站 ，B. 庞江驿站。在三秒倒计时结束后，请抢答哦。 3、2、1， 开始。 三号台抢答成功。 嗯，金华抢答成功了。 啊，我选 B 庞江驿站。 庞江驿站 也是蒙的。 蒙的真好。 蒙的真好，恭喜你回答正确，请给自己加上五分。我们三位选手目前场上的比分是29-29-32。那接下来要进入的是我们的最后一个答题的环节了，叫做千军一落，其实也就是冒险题。在这个环节呢，总共有3分、5分和7分三种分值的选项，选手可以自主选择其中一种分值的一道题进行答题。如果你答对了的话就加分，如果答错了的话就会扣分。每位选手有且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所以你们要根据场上目前的比分来选择你们将要答的题的分值，当然分值越高这个题的难度就越大，所以你们要考虑好哈。那根据这个国际惯例啊，场上我们这个关卡的这个惯例是谁场上分数最低，那就谁先选择。那目前呢是瑞佳和金华两位同时都是29分，那按照国际惯例就女生先来吧。好，女士优先好不好？好，那瑞佳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下面，我们桌子下面选择3分、5分和7分的道具来代表你选择哪一种分值呢？想一下。 7分。 哦，毫不犹豫地选择了7分，拿出了我们国航的飞机模型。哎呀，7分的题不简单，但是希望你能够答对。来，导播老师，请给一个7分的题。蒙古族待客热情，献哈达是最高的礼仪。那么，请问哈达的颜色有几种呢 ？A. 黄色 ，B. 蓝色 ，C. 红色 ，D. 绿色 ，E. 白色。提醒一下，这道题是一道多选题。来，请在这个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作答，想一想，有哪几种颜色呢？想好了吗，瑞佳？ 嗯， 我们导播老师再把题亮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达的颜色有几种呢 ？A、B、C、D、E， 黄色、蓝色、红色、绿色、白色。来，请选择。 A、B、D、E。 A、B、D、E， 你觉得没有红色的哈达是吧？ 但其实我都想选。 那你要确定一下，你。 就选 A B D E 吧。 A B D E， 这道题请于老师来给解释一下吧。 啊，应该都应该选啊。 嗯， 就是每个颜色，但是我们主要见到的就是以 蓝 色和白色。 对。 而我们苏尼特部呢，主要是以蓝色为主。 嗯。 这个白色主要是敬献给老人时候才用。 嗯。 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像黄色的呢，那当然就是像皇帝呀、这种皇族贵族时候才敬献的。 嗯嗯， 红色也会有，但是它是给这个宗教的上层人士，比如大喇嘛呀用的一些。绿色就是给一些，它绿色代表这个草原的绿色嘛，它是给一些，比如说我们觉得千年的古树呀，是吧？山川呀，给一些自然环境敬献的一种哈达。 所以这个内蒙古族的哈达的颜色有红色、黄色、白色、蓝色、绿色。 对。 哎，五种都有。那很遗憾，我们的瑞佳回答错误了，要给自己减去7分，那你的得分就变成了22分。我看到梁宇捂了一下自己的脸， 压力大，很紧张是吗？好，那接下来是由孔金华来选择你要选择的分数。 我选择五分的。 你选择五分的分数，你觉得如果你答对的话，你就可以超过梁宇是吧？ 那不一定，也许他也答对了。 也许他也答对了是吧？ 对。 那你要把五分的小飞机拿出来，飞机玩偶，飞机的毛绒玩具也是由我们的国航提供的，把它亮出来。对，哎，很可爱的一个小玩偶。来，有请我们的导播老师。哎呦，这个也很难呐。敖包祭祀的主要方式有哪几种呢？这个题面上就告诉你了，有哪几种，就是多选题啊。 A 血祭， B 撒祭， C 玉祭， D 火祭。老师是酒祭还是撒祭？ 撒祭。 撒祭。 撒祭。 哦，我还以为打错了。撒祭。 撒祭。 嗯，来，哎，这个好好考虑一下啊。血祭、撒祭、玉祭和火祭。五分的题，想好了吗？多选题哦，多选题。 嗯，我选 A、B、D 吧。 你选 A、B、D。祭祀的主要方式有哪几种？ 说主要的方式呢，就是血祭。 嗯， 血祭大家都应该知道，就全羊嘛。 嗯， 煮熟的全羊放在敖包这儿，这个肯定要见血，叫血祭。然后呢，嗯、这个。撒祭，为啥要您提酒祭？是撒，有的时候会撒酒，白酒，也有可能撒鲜奶。 嗯， 这撒祭是一种方式。 哦， 还有就是这个玉祭，玉祭在蒙古族当时这个做庄的时候，元朝的时候，实行过玉祭，那就用非常精美的玉器来祭祀敖包，但是后来渐渐的这个就比较少了。 嗯， 这个火祭一般是在。咱们这个汉族这个祭灶的时候才去祭火的、那个是不是祭， 所以不是祭敖包的、 对对对， 所以很遗憾也答错了，没有火祭，火祭是祭灶台的， 我是祭火神的，就是我们汉族的，就是农历十二月二十四不是要祭灶嘛、他们是祭火神嘛，蒙古族、火祭是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目前场上的比分金华很遗憾你也答错了，你选择了五分的题，那就要减去五分，是24分。 那你就选一个三分。 那梁宇，你要选一个三分还是 选七分吧？ 你选七分呢？七分的你是要挑战一下你自己是吧？ 错了好像也没什么， 就是错了，反正一折机票也是我的了是吧？ 所以想看一下。 我们的节目从开始到现在已经播出，这是第三期了。每每到这个环节，我们的选手都选的是五分和七分的，没有选手选过三分的题，我也是奇了怪了。来，我们的导播老师给到七分的题。哦哟，来，在清朝锡林郭勒盟有五部十旗，苏尼特右旗属于苏尼特部落，其余的四个部落叫什么呢？这个也是一道多选题。我们来，对对对，有四个选项啊，我们来听一下。 A 阿巴嘎部落， B 阿巴哈纳尔部落， C 敖汉部落， D 乌珠穆沁部落， E 浩奇特部落。浩基特部落。你考虑一下啊，我先捋一捋他到底怎么读。 阿巴嘎 都有一些蒙语的， 全是蒙语， 对对对，都有一些蒙语的发音在里面的。那个梁宇，你考虑好了吗？ 我觉得难读的一般都比较像部落的名字，所以我想把 C 排除。 把 C 排除， 对， 然后就是选择 A、B、D、E。 听起来比较像部落， 听起来比较像部落的名字。 你这个歪打正着，敖汉也是赤峰那边的一个部落。 敖汉是赤峰那头的部落。 对，它是这样的，那个每个我们盟里边每一个旗以前是一个部。 嗯。 这个部呢，在清朝清政府为了统治北方，他想了一个办法叫。重建诸侯而少其力，就是把一个部呢，把它分为左翼或右翼，后来就变成两个旗，一个部成了两个旗了。其实他们以前是有联系的，一个部嘛。 而且有的要分成三个期，就是左中右期啊。 嗯， 你也知道， 对对对对对， 前期、中期、 后 期，他就把你分的散一点，没法集中，是这样的 啊，没法集中闹事儿是吧？ 对对对，您说的对对对对。 好，那恭喜我们的梁宇回答正确，请给自己加上七分。这个时候我们场上的比分就是很明了了，24分比22分比39分，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 很大，很明显。 嗯，梁宇说一下你的获奖感言吧。这个时候 就前半程的时候不相上下，有点紧张，尤其是落后的时候。 嗯， 但是后来通过那个抢答反超了，我觉得还是很 刺激。 对，很刺激。 嗯，那你有没有想要对其他的目前没有来参加节目的选手们想说的话？ 勇于尝试嘛，说不定机票就会是你的。 说不定机票就会是你的。那也恭喜我们的梁宇拿到了国航提供的一折机票，请于老师给三位选手颁一下奖吧。 好好好， 恭喜梁宇获得与国航提供的一折。 好的好。 哎，于老师，还有其他两位选手的奖品。嗯，那获得第二名的是我们的孔金华，获得的是由国航提供的笔记本和 U 盘一份。第三名是我们的瑞佳，场上唯一的女生，要加油哦！获得了是国航提供的两个笔记本。那今天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了，惊险刺激的答题环节也结束了。是的，在不管是在上海还是在成都还是在苏尼特，每一场的比拼当中都会有很多精彩的表现。那在这里呢，也希望我们的很多的选手们能够通过我们的报名方式来到我们的现场进行答题，说不定就像金华说的，就像梁宇说的，一折的机票就是你的呢。那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于老师来到节目的现场，也再次感谢我们三位选手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接下来要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下周三的同一时间将会去到广西的昭平，所以现在没有到我们现场的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广西昭平看了三期节目，相信你对广西对我们节目的出题方式也应该有一些了解了。那下一期是广西昭平，预告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以及陪伴，下一档节目是活力喵醉客，我们拜拜， 再见。 好，三位选手也可以跟大家说个拜拜。 本节目由中国国际航空特约播出。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